龙牙。叶秀手下的韩延柔战矛刺出，用一记龙牙迎上了对手的攻击。邱飞又是微操走位，斗魔师略略一闪，龙牙的刺激擦身而过。斗魔师手中战矛眼看就要敲到自己送上门来的韩延柔，谁想韩延柔这时身子一转，刺出的战矛也横了过来。一声闷响，两杆战矛撞在了一起。最终的一刻，叶修也没有为了躲避攻击浪费掉这记龙牙，而是通过突然的一个转身变向，将原本是攻击的龙牙变成了一记招架攻击。招架攻击的用途极多，是每个职业选手必然要掌握的基本功之一，但说到用到最多的地方，那得是同职业之间的战斗。同职业的战斗因为技能一样，属性接近，攻击判定自然也都差不多，招架攻击自然十分稳妥。不过战斗法师在这方面却有点例外，有经验的职业选手在面对战斗法师的时候，都会尽可能的不用招架攻击来应付对手，因为招架攻击只是用攻击判定来抵消对方攻击，所以在系统判定中用招架攻击的方式挡下对方的技能，这样也是算对方命中的，只是这命中的是对手的攻击，所以很难有什么伤害。可即便是这样，却已经符合战斗法师魔法炫纹的生成条件，而魔法炫纹既是战斗法师攻击的手段，同时也是强化自身的状态。一个没有魔法炫纹的战斗法师，那就和没牙老虎差不多。此外还有战斗法师的觉醒技能斗者意志，靠连击生成，而用招架攻击阻挡的攻击是判定为命中的，自然会在连击数目的统计中。连续招架攻击几十次，那看着是十分帅气的，但如果是面对战斗法师的话，这种时候就等着被漫天的魔法炫纹和斗者意志的金色斗气给吞没吧。打战斗法师，尽量压制对方的魔法炫纹生成很重要，招架攻击绝对是能不用就不用。但是反过来再看的话，对于战斗法师而言，制造魔法炫纹就变成了很重要的一件事，而招架攻击可是获取魔法炫纹最好的手段，招架攻击可是判定双方都命中的。因为这种职业特点，每一个战斗法师的选手都会特别注重招架操作的练习，每个战斗法师选手都会是招架操作的高手。而眼下两个战斗法师战斗都需要炫纹，同时又不想让对方生成炫纹，战斗可就要更加复杂的多了。此时叶修直接龙牙拉过的就是一个招架操作，邱飞那边用的却也是一个可以生成魔法炫纹的技能。这一招架攻击后，两个战斗法师身后各自跳出一个魔法波动，瞬间已经凝结成一个魔法炫纹。韩延柔的身后是一颗淡白色的由龙牙生成的无属性炫纹，斗魔师的身后则一颗淡蓝色的由连突生成的冰属性炫纹。两个魔法炫纹都还没完成凝结成型呢，两个角色却都已经后跳分开，紧跟着各自的魔法炫纹就已经从两个角色身后飞出了。噗，像是约好的一般，两人的魔法炫纹竟然选择了一样的攻击路线，跟着就已经撞到了一起。一声轻响，没有什么华丽的光影，略略的起了一个魔法波动后，两个魔法炫纹已经消失不见。但这样的相撞也是算作有效的命中攻击的，于是同一时间两个角色身上就都已经附上了魔法炫纹有效攻击后赋予角色的状态。斗魔师的周身一抹淡蓝色的魔法光晕隐隐散发着寒气，如一身寒冰护甲，这是冰属性炫纹附加的增强防御能力的状态。 而韩嫣柔这边魔法光晕却只是围绕在双脚，乍看像是踩着一朵云彩似的，无属性炫纹的状态是增强角色的移动力。两个不同炫纹状态的生成顿时成了此时场上面的转折点，韩嫣柔再度冲上时步伐明显轻快了许多，而斗魔师这边的加防御状态却比较被动，而没被对手攻击中之前等于没有任何收益。魔法炫纹的增益状态足足有20秒的时候，叶修如何会错过这样的机会，利用超越了对方的移动速度，依靠灵活的变相走位抢好身位，天机跳出。这已经是抓了斗魔师目前移动不如韩嫣柔的死穴，躲是绝对来不及的。邱飞连忙战矛刺出，却是想用攻击来招架化解，结果韩嫣柔挑出的战矛却突然一抖，潇洒地划成了一个 N 字。斗魔师的招架攻击被让过，随即就已经被挑上了半空。 对局面的预判还是不够，看到我用的是龙牙还送我一个炫纹，连拖在那里不能中断吗？你在着急什么？ 叶修说着。之前的那个技能对撞不是必须，韩嫣柔的龙牙虽然招架过来，但当时邱飞用的连突是一个连刺攻击，是分两段的，技能当中当然有一个折回，不然怎么刺第二下？所以那个时候邱飞完全可以中断攻击，甚至时机把握完美的话，可能撤回第一段攻击时躲过龙牙的招架，然后用第二段完成攻击。角色已被挑空的邱飞听到叶修的说话，瞬间也是反应过来了，那个地方原来是可以这样的，自己是太着急了。邱飞咬了咬牙，连忙半空转动视角，但是却没有看到韩嫣柔的身影。遮影步，这可是追加浮空连击时的高端技巧了，这种高端技术对付普通玩家时使用的都是多此一举，普通玩家的水平被浮了空后没几个还能调整回来的，而职业高手们就是为了应付浮空中的调整才发明出了遮影步这门技术。这技巧邱飞到现在掌握的也不好，实在是要求太高的经验，没个几年的积累是肯定玩不转的，但是自己玩不转也不代表就拿遮影步没办法，荣耀里还没有哪门技能是无敌的。邱飞连转了两个圈也没有找到韩嫣柔所在，这期间却是又吃了两次攻击，但是第二击命中后，邱飞果断的一个操作，斗魔师根本没有再去转视角找人，好像就知道目标在哪里似的，一记霸碎就扫了过去。霸碎切出的弧线果然是将韩嫣柔笼罩在内的，这一击无论是挡是闪都会和斗魔师脱开距离，而遮影步的使用是必须在一定范围内的，这一击算是将遮影步彻彻底底的给破掉了。 不错嘛，现在第二击就可以找到方向了， 叶修又说了一句。脱困的邱飞全身戒备准备着，韩嫣柔果然如他所料冲来，邱飞想也没想就是一个翻滚，回首一记落花掌，韩嫣柔倒跳同时连突刺来，邱飞不躲，让斗魔师挑了个天机出去，想用技能交换来打韩嫣柔一个浮空。两角色同时中招，韩嫣柔被挑了个浮空，连突虽也击中了斗魔师，但这个刺激技能不像龙牙还有个僵直效果，吃了伤害的斗魔师已经在邱飞的操作下追着浮空的韩嫣柔要去连击了，谁想就见一抹蓝光飞掠而出，却是一个冰属性的炫纹朝他砸了过来，命中。这些带属性的炫纹除了攻击比无属性炫纹要高以外，更多的优势却是因为他们还会附带一个负面状态给对手。冰属性炫纹是让目标进入减速状态，几率和效果与技能等阶成正比，这韩嫣柔的冰属性炫纹准确加了多少点邱飞一时间也看不清楚， 只是一眼扫到角色状态下面的负面状态图标，就知道这减速状态已经给触发了。还能来得及。邱飞看着和韩嫣柔的距离，觉得即使中了这个状态，也可以给浮空的韩嫣柔扑到连击，连忙继续操作。谁想刺出的战矛竟然是比他意料的慢了几分，追加的攻击居然放了个空。不好！邱飞突然意识到自己弄错了什么，然后就看到浮空中的韩嫣柔半转了身子，就这样把战矛送了过来，仿佛一道利剑一般倾刺而下。邱飞的斗魔师直接被这一击钉翻在地。战斗法师大招怒龙穿心，而这一击来得快去得也快，战矛刺完便急收回，韩嫣柔还要接着浮空飞出去呢，但叶修的声音却是飘了回来。 连击术数漏了吧？ 是的，邱飞自己已经意识到了，他就是在这一点犯了错，他数漏了韩嫣柔的连击术。连击术可以让战斗法师得到的收益，可并不只在斗者意志这一个技能上。战斗法师的魔法炫纹攻击时的威力和效果也是可以通过连击得到强化的。连击术越高，生成的炫纹威力也就越大，不过角色的被动状态效果是始终固定的，只会根据技能等阶有变动。没有判断清楚战斗法师的连击术，就判断不清楚魔法炫纹的威力，邱飞刚刚就是在这上吃了亏。韩嫣柔落地，斗魔师刚好从地上翻起，连忙就冲上去继续攻击，两个战斗法师再度站到了一起。围观党们看的是如痴如醉，目前来看好像斗魔师略吃了些亏，不过也不能说被压制，每次关键的时候斗魔师好像都能找到机会反击过来。而在加氏俱乐部的网游工作室这边，李瑞等训练营出来的人此时却都有点发呆，直至他们当中有一位转过头来望向李瑞，脸上带着一些疑惑和茫然，不大确定地问了一句： 瑞哥，这个是不是在打指导赛啊？